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阿斌是一个工程师，他每个星期五的晚黑都要加班，凌晨两三点才落班。于是他就约了个的士司机，逢星期五晚黑三点钟在他公司门口接他。这个的士司机跟他很熟的，已经接送了他几个月的了，一直都相安无事。这一日又到了星期五，阿斌跟往常一样在凌晨三点钟搭上了那部的士，但是这一次副驾驶位度坐了个女人。司机大哥有点不是几好意思地介绍了一下，说这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，今晚临时有些事，所以他要送她回家。于是司机在附近的一个小区放低了那个女人，就继续搭着阿斌回家了。阿斌见跟这个司机这么熟，而且三更半夜搭个女仔很正常啫，亦就冇讲乜嘢啦。到咗第二个星期五，阿斌又好似往常一样上咗嗰部的士，但呢一次系喺后排座位上边坐住一个男人。阿斌当时有啲嬲啊，上个星期搭咗条女，呢个星期又有个朋友，佢啲的士费仲系好似平时一样。聘车呢家嘢一次半次就算啦，但系个个星期都搵人同佢聘车，咁样唔系几好噶。阿斌谂落，呢个司机已经合作咗几个月，一直都好地地嘅，就唔好意思出声话佢。部的士开到一个斑马线前边嘅时候，隔篱嗰个男人就落咗车啦。又到了第三个星期五，阿斌在上车的时候又见到后排坐着一个男人，这个又是上个星期那个男人。阿斌心想，今次已经是第三次聘车了，为什么司机大哥这两次都不跟我解释一下的呢？今次是开到隔离一个小区的门口，咁啱有一台小车要从那个小区开出来，司机大哥为了避他就停低了，隔离那个男人就在这个时候落了车。阿斌就终于都忍不住问司机大哥了， 好了，你已经是第三次了，一次两次聘车就算了，你个个星期都搭个朋友才来接我。 司机大哥一听就觉得好奇怪了，他在极力地解释，只是得第一个星期是搭着条女的，后面这两个星期他一直都没搭过人了，就搭了阿斌一个而已。阿斌一听，哇，这个司机是不是玩嘢啊？隔离那个男人刚刚才落车的，他就将这两个星期隔离那个男人坐在部车上，并且上个星期在斑马线落车，这个星期在小区门口落车的事讲了给司机听。司机一听整个人都呆晒了，他非常确定自己除了阿斌之外根本就没搭过任何人，而且上个星期在斑马线那里停车是因为前面有红灯，今次在小区门口停车是因为要避前边那部车。更加奇怪的是车门一直都没开过啊，哪里有人落车啊？阿斌吓到整个人都定晒型，他叫司机大哥快点开，快点送他回家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拧过头望了一下隔离，发现那个男人又坐了在他隔离啊。他好紧张地跟司机说， 不是， 佢唔系落咗车嘅咩？点解又上翻嚟嘅？ 司机望咗一下前排嗰块倒后镜，吓到佢就即刻急刹车。台车由于刹得比较急，一个打滑，撞咗上隔篱嘅护栏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